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雨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辛玉坤导演、宋阳、姜武、袁文康、谭卓领衔主演的电影《爆裂无声》昨天宣布将于4月4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围绕矿工张宝民、律师徐文杰、煤老板昌万年之间的纠葛与较量展开，用生猛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在人间浮世绘。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还在热映之中，又一部印度电影《起跑线》昨天宣布4月4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由萨基特·乔杜里执导，伊尔凡·可汗、萨巴·卡马尔等主演，讲述了一对印度父母给孩子择校的折腾经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一直受到影迷的欢迎，今年北京展映单元再出重磅，将会引进 X 战警系列，将以套票形式一次性打包8部影片。北京展映活动将于4月6号到22号在北京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举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丰台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近日对辖区内的2家化妆品实体经营店所销售的化妆品进行了专项检查，来听报道。 在丰台区2家化妆品经营实体店的柜台前，执法人员对化妆品的注册资质进行核查。化妆品可以分为特殊用途和非特殊用途2种。丰台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许淑婷介绍， 特殊用途化妆品是经过国家食药总局审批的，通过手机端的可以查找它的批号来核对它的信息。备案的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我们在电脑端进行登录，输入它的信息。 记者看到，执法人员用手机里的中国食药监管官方 APP 进入数据查询，输入批准文号后，将页面显示信息与产品包装上的信息进行核对。许淑婷说， 看批准文号是否一致，看它的批件是否在有效期，再核对一下它的生产厂家是否都一致，如果信息跟批准文件上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产品是合格的。 随后抽检人员选取柜台中的一款进口面膜和一盒国产美白面霜，分别进行糖皮质激素含量和汞含量的现场快速检测。 面膜中的糖皮质激素对人的皮肤会有一定的损害，长期使用会有依赖性，今天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合格的。 执法人员提示消费者，购买化妆品首先要选择正规渠道，还要仔细查看产品标签。丰台区食品药品安全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刘莎莎说， 可以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库来核对一下产品的信息。消费者可以先将化妆品涂抹在手腕内侧，等待一两分钟，如果有发红发热等不适感，建议不要购买。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的本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0.1度。双休日期间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升温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昼夜温差大，请注意根据自身的情况增减衣服，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呢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晴好，昼夜温差比较大，出行请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央视综艺清流又出新品，把古诗词唱给你听的大型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播出之后收获了好评无数，豆瓣评分高达9分，成为2018年度第一个爆款综艺节目。一年来，多个精制作、高品格、大格局的文化综艺节目引导电视荧屏创作方向，从娱乐喧哗走向人文静美，激活了传统文化基因。他们的创作奥秘在哪里？如何让传统经典更吸引年轻人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和我们一起感受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 北京时间20:07，我还在这里。 是啊， 大家好，我是朱红。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这次节目名字我肯定说不错 啊， 我都说了11年了。 那就是 演艺群英会啊、哎、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今天呢在刚才放广告期间，然后我把手机打开， 嗯， 很多人都在评价我们上一时段的节目。 哇， 也能显示出经典永流传这档央视的爆款哈，你是这么说的哈、 啊、对， 爆款的综艺节目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和关注，说哇，我知道说这档节目背后这么多的故事啊，特别好。所以央视呢您看节目，咱们演艺群英会呢，包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的广播节目、了解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哎、 好，我们再次欢迎这几位嘉宾，欢迎一下总导演田梅老师。你好。 嗯，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就是特别拧的田梅老师 啊、特别拧的哦。 再欢迎一下特别爱唱歌的总导演王宁。你好。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哦、那刚才唱了没有啊？ 没有，我让他憋着呢。 哦，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您负责唱50分钟。 好，我就快憋不住了。 欢迎一下我们经典永流传这档节目中的鉴赏团成员，著名的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康震老师。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就是康震老师在台上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就性情中人， 嗯， 就是学者嘛， 啊， 嗯、对， 没想到到节目里以后呢，更接地气了。 是这个，自从跟主持人这个搭上话之后，觉得啊，这层层地气接不完呢。 哎呦呵，接下来您继续接一个小时， 是是是、 啊，而且还得跟我们的网络视频那一头的网友朋友接地气呢。 对， 没问题。 哎，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网络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是， 啊，我们再来欢迎一位。咱陕西著名的 拧的， 又是拧的 歌手曹轩宾，你好。 大家好，我是曹轩宾。 啊，应该说，这个拧，我刚才轩宾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不管是轩宾的拧，还是田美老师的拧，是对于节目本身的传播的效果的拧， 没错， 是你们的出发点。就是这一个，就希望这个作品出来是好的， 是 啊，能够传播的。哦，我看了很多新闻啊，据说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你们啊、哦， 是的。 你知道那个好多小学，说在重庆有小学、啊，就是早课的时候，就是做早操之前，就是大家全场唱那个台。 哦，是吗？ 啊，哇！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像你们这个名字说的，你们做到了，就经典永流传。流传开来了，所以其实以前啊，康康老师说过吧，就是怎么样把流行元素和我们经典的元素放在一起。 对，没错，那就是说， 嗯， 流行的未必是经典， 嗯， 但经典的一定要让它流行。 说太好了， 嗯， 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要用当下能被大家接受流行的方式把它包装起来。 对， 但是我问问您啊，您作为专家学者，参加过那么多节目，同时您研究这么多古诗词，研究古文化， 嗯， 您当时有担心吗？就是说他会怎么包装这些古诗词？就像京剧，那肯定有两方的声音， 嗯， 对吧？说你创新都不是老京剧，不是那个味道了。 嗯， 您有那样的担心吗？ 我没有担心。 嗯， 原因很简单，第一，这档节目是中央电视台和央创在做， 嗯， 它有非常强大的团队， 嗯， 这个团队不只是技术团队， 嗯， 而是它能聚合很多的非常高端的头脑，这个高端的头脑是指对这件事情有本质的认知， 嗯， 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再一个呢，这不是也有很多专家学者也参与了这节目， 保驾护航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 哎，您参与前期了吧？ 前期倒也没有参与到，倒没那么多。 哦，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嗯， 我也时不时的是吧，提点意见和建议， 啊， 就像这个两会的代表提议案一样，是吧？提点建议呢。 嗯， 至于人家总导演听不听， 嗯， 那 人导属于特拧的导演 啊，对， 估计他说什么了？您听了吗？ 听的太多了。 哦， 你瞧，这话里都是带话的，不能细琢磨。 哎呀，看来我们今天是一吐槽大会呀，啊！哎，我们问问田导吧。刚才 我不知道啊， 嗯， 你们有没有聊到这个前期的筹备和策划的这个过程？ 对对。 啊，那田导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就是刚才康震老师提的这些建议，包括还有哪些老师， 嗯， 学者参与进来了。 哎呦，这个前期的策划其实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早期呢，我们这个团队啊，最开始我们做所谓的梦想系列，梦想合唱团，梦想星搭档，中间停了两年，我们在做挑战不可能。 对。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音乐梦想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在想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音乐节目。 嗯， 那时候也一直在想， 嗯， 拿音乐跟什么元素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嫁接， 嗯， 再做我们想传递的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嗯嗯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了音乐跟古诗词， 哦，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嫁接。 对， 那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是电视人， 嗯，对， 我们不是音乐人， 嗯， 我们也不是像康老师这样的文化人， 对， 这也不像轩宾这种，我们那么懂音乐，我们就真是电视人， 嗯， 那我们怎么把这么优秀的人聚集在这个舞台？ 嗯， 这个说实话，这个过程也是值得这个书写的。我们前前后后开，首先我们开诗词方面的梳理的这个策划会， 嗯， 我觉得20次、30次是有的，这个不计其数。 嗯， 我们也凝聚了像北师大的老师， 嗯， 北大、清华， 嗯， 人大的老师，我们凝聚了一批这样的一个专家学者， 嗯， 同时我们也凝聚了很多音乐制作人， 嗯， 音乐制作人的这个会，我们也开了 N 多遍， 嗯， 我们想怎么把古诗词改编成现代流行音乐， 嗯， 古现代与传统的这个结合，怎么能够让它有度，但是又不能过分。 嗯，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是最好的一个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诠释。 嗯， 我们不是把古诗词就是 去从头到尾就读， 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沿用，我们就真的是在进行再创作。 嗯， 然后跟当下的语境、当下的一个环境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融合， 嗯， 一个适合当下语言、当下语境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共情点， 嗯，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 对， 这个是很艰难的。 嗯，你看里面有一些歌是有古诗词， 嗯， 也有当下的语言穿插在一起的，嗯， 对， 这样的话其实更便于大家能够传唱起来， 是 对吧？ 嗯， 那王宁， 嗯， 你还憋着吗？ 白日不到处，清风恰自来，苔花如明宵，也却目弹开。 怎么样， 多么纯真的一个儿子， 特别棒。这现场我觉得 我觉得田明老师他有跟你申请过少女唱吗？ 我不停的在申请 N 点了 就是很痒痒，对不对王宁？ 对，我觉得就是经典有流传的现场太有魅力了。 对， 我们的舞台呢不仅歌手上去展现魅力，我们所有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声音都非常打动现场的观众。 对， 我们也是凝聚了非常非常优秀的后音乐的制作团队。那么这是非常让人眼馋的一个现场。我只能默默地坐在导播间看着屏幕感受这个现场， 还时不时流下泪， 时不时流下眼泪。 对，在那一瞬间感觉好像自己傻化了，就是傻傻的，然后就是一种木然的随着这个歌曲在进行摇摆，时而欢笑时而落泪。你说那在旁人看来王导彻底吃了 就进入进去了。 对对对， 你知道吧？ 哎，王宁，就是你对于音乐啊，你看你做这么多年电视哈，你是入错行了吧？ 别这么说，还是我非常热爱的职业，领导也在看节目， 对，然后说一下你对于因为原来你应该是没有做过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对吧？ 对，我之前做过喜剧类的节目， 对， 谢天谢地你来了，喜乐街，然后也做过一些像强来了这种综艺化很强的节目， 对，还有那个科技节目。 对， 得了很多大奖。 对，去年和前年做的《加油向未来》 对， 一直那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就是一套黄金时间的节目。 对， 那这次做音乐节目，真的是我听到这个 idea 之后，这个想法，我就向田明老师申请，我说能不能让我也来啊，这个贡献点才智啊，这个干什么都行啊， 只要能暖场，让我唱首歌。哎，那儿的音响应该都是，就是包括因为跟音乐相关嘛，所以它的整个音响设备应该是很先进的吧？ 是的，我们的音响整个音乐的总顾问是金绍刚老师，也是全国最优秀的这个音响的顾问的指导老师。那么整个的这个现场，它的感染力是强于电视播出的，就是屏幕的这个感受的。也是因为如此，现场所有的嘉宾啊，他都能够被直击到这个内心。我在镜头前看到的是康震老师、王立光院长他们几位嘉宾的特写镜头，他们当眼角湿润的第一瞬间，我就能捕捉到。这个也是现场音乐的魅力，也因此我也被他们所感动。我记得节目当中有一个瞬间，就是小撒他被他当他因为我跟他合作了很多节目，当他哽咽的时候，我瞬间就受不了了，没见过这个小伙子这种状态。那在经典永流传，我也看到了很多类似的场景。康震老师平时我也不见他总哭，节目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就也傻化了。 其实我们就要说到这儿，我们说一下我们鉴赏团啊。其实我们看过很多节目啊，应该说知道电视，像咱们也算老电视人了，知道电视就是鉴赏团成员或者评委团成员，他是作为演员的，所以上半时呢，我结尾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说是很好的演员，也道歉啊。就是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节目，然后每一个做评委的老师，他是有责任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好看的啊，不管他怎么说话，挑起两个人的斗争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节目。这是导演组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设计，也为了让节目更好看啊，这无可厚非。但在这档节目里面，我看到的是我们整个鉴赏团成员，其实像曾宝仪还有庾澄庆，他是参加了大量的节目的，但是我在这档节目里看到他们最真的性情。就是没有表演的痕迹，因为可能普通观众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像我们长期浸染在电视圈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所以康震老师，但您是一个人来的，您代表这几个鉴赏团的老师啊，说说吧，就是你们自己的状态。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就是无论是总导演还是执行导演还是执行导演底下的现场导演，没有任何一个导演给我们设计过。他们只是希望你坐在这儿，你要对得起你自己，你要对得起一些诗歌，对得起一些歌曲，也对得起电视机前的观众。所以因为我之前就是也看过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现场的一些嘉宾啊什么的，他们是要为整个的节目要做贡献的， 是 要通过自己的一种表演或者是表现力，对不 对？但是在经典永流传里头，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表现都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些经典是如此的具有魅力，是吧？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三个情啊，这个有情义、有情怀、有情感，所以起码作为我自己来讲，比如说我自己就很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播出的时候我也看了嘛，然后我们看节目的时候，我妈就问我，说你怎么没有表情呢？就是你听的时候，按道理你应该 表情很丰富是吧，听着听着哎笑了， 阿姨真可爱， 听着听着哎突然哭了、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有表演性的话、你是应该有丰富的表情的，因为电视它要求你要有丰富表情、但是对我来讲，当我根本一动不动的很木然的直盯盯的看着前面的时候，那是我真的被打动了。 对， 然后我不愿意有任何人来打扰我、就好像一个人在车里或者一个人在屋里头在听一首乐曲一样、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还想，哎呀，是不是这样做不太好啊，我是不是应该有点表情这样便于这个摄像们捕捉一下是不是我在镜头面前， 你想多了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然后其实有时候感动的表情并不一定好看，但是它是真实的，对不 对，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终于想通了，我觉得我放下了包袱然后我决定一个真正的一个被感动的人，在现场的感受者，我愿意加入这一切。所以我听到台的时候我确实真是热泪盈眶，我听那个木兰诗的时候，哇，我真的是觉得浑身的热血都已经都达到了沸点，你知道吗？在我听这个 陋室铭 的时候，我自己也被那种乐曲所震撼，所感动。山居秋暝，就是你最后发现你就是在听一个诗词演唱的一个大会， 对， 这些精美的画面和旋律就是每时每刻都在燃烧你，每时每刻呢都好像你待在一个瀑布和清泉的旁边，所以你脸上露出各种奇怪的表情一点也不奇怪 哎，那田伟总导演对咱们鉴赏团的这个成员的表现您作何评价？包括第一开始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想法想让他们有一些在节目当中的表现吗？或者说是带引号的表演吗？ 没有 没有， 你刚才不问我我也会插话说的。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节目哈，就是我们深信一点，真实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就是这个节目我刚才说过，它强调的是诗歌人，这几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你想传递的一个内容，这种真情实感的东西不是你设计能设计得出来的。可能我们在环节上我们会做设计，内容我们会做设计，但是在情感的表达这块那不是设计，那真的是一份真情实感的表达。你就像就《登鹳雀楼》这首歌，包括《台》这首歌，当这首歌那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音乐它真的是打击力巨强，它直击你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就像我们前两天刚刚录制完这个巫以立老师这个钢琴曲《梁祝》，同时我们给他配了这个吕思清的小提琴。真的是说实话，一个88岁的老人，一双苍老的手弹奏出那样的一个钢琴曲，然后加上吕思清的那个小提琴，说实话，声音一响，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 对。 就是你控制不住你的眼泪，当然也是因为我控制不住，是因为我比较了解巫以立老人他的一生平，他真的这么一个优秀的第一代钢琴家， 对， 他现在的生活过得真的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现在的愿望就是想回到中国来，能够拿到中国国籍，然后就这种东西，然后单身了很多年，几十年，就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再想到他弹这首钢琴曲的时候，你真的，你那种真情实感的东西是油然而发的。我是总导演，我所有的环节都是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我都能被感动的哭，那是能设计出来的吗？那是绝对设计不出来的。 对，所以我们在这档节目里也看到都是真的 是 啊，真的在打动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用音乐打动一下大家。上半时段呢，曹轩宾的这首《别君叹》。轩宾，来， 我 作为不能 叫，我在听， 对，作为歌手哈，就是你在台上的这种感受，你说完以后，我们就放你这首歌好吗？就是那一刻，就那一刻站在台上的时候，因为底下这几个，这样我们从康震老师这儿说吧，因为你肯定不是一个歌手比赛，对吧？也不会打分儿。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跟人 PK， 那么你那刻站在台上的时候要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歌手比赛会想，我要赢啊，我别紧张啊，是吧，我别唱破了呀，对吧， 那高音我要唱上去啊， 对呀，那他们会不会转椅子呀对吧，你在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我在那个真心话吗？ 对啊， 对， 就是要做好表情控制 哦， 因为我唱歌的时候特别容易投入在那个 音乐当中， 对音乐和那个情境当中，嗯、总是忽略了镜头对我， 嗯， 捕捉的时候的一种表情的一种管理。嗯、所以在这次我在看节目的当天、 嗯、 看完的时候， 嗯。 我一个朋友跟我们大家一起在看节目，然后朋友说你对于这次的表演你给你自己打个分，我说也不是说打分吧，他说、 嗯、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缺点，我说没有缺点、嗯、我从来没有多次看过我的在每一个节目上的重放、 嗯 嗯、 然后也没有甚至都很少看过我的节目的直播，因为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 嗯、 就是当时你只要用心把所有的工作做好就够了、 嗯嗯、 但是这个节目到现在昨天晚上临睡前我还看了两遍我的这个部分，我还是毛骨悚然的觉得哇怎么会唱得这么好 重点是这一句 那我们就来听听， 而且表情管理怎么会做得那么棒那么优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薛冰的别惊叹。 清晨可舍青青柳色兮，君更寂，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驼江，莫问莫管你莫惆怅，山石林木无一样。莫问莫管你莫惆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央视综艺清流又出新品，把古诗词唱给你听的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播出之后收获了好评无数，豆瓣评分高达9分，成为2018年度第一个爆款综艺节目。一年来，多个精制作、高品格、大格局的文化综艺节目引导电视荧屏创作方向，从娱乐喧哗走向人文敬畏，激活了传统文化基因。他们的创作奥秘在哪里？如何让传统经典更吸引年轻人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和我们一起感受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央视的一档综合频道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 嗯， 我们再次欢迎四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总导演田美老师，你好。 嗯，大家好， 欢迎您。 欢迎王宁老师。 大家好。 嗯， 这是我们两位总导演哈。 是。 还有一位鉴赏团成员，著名的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康震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还有他老乡啊，经典的传唱人歌手曹轩宾，你好。 大家好。 嗯， 把你俩抱团了。 对，我们俩是老乡。你现在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下面再介绍康震的老乡，应该说下次介绍这是曹轩宾的老乡。 行，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俩现在名气应该不相上下吧？ 真的是， 我。 轩宾，你想说什么？ 我们俩名气一般大。 没有，我觉得您的名气现在比轩宾还要大。 不 啊， 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不是，我们都是中年人。 哦，对，我们都是中年人，我们都是中年人。 我告诉你，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油腻中年男。 油腻中年男。 一点都不油。 真是，王导肯定坐不住了。他们俩哪有我要上去的话比他们俩有名气。您是不是心里这么想的？ 别不要把它念出来，放在心里就好。 别你说的是对的。 这次我们把两个其实看上去就很单纯的东西搁放在了一起。 对 啊，音乐加诗歌 诗词。 而且我们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经典咏流传的鉴赏团成员之一的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王黎光先生啊，作为参加今年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 要将经典永流传式的美育教育推广到基层和全民。 嗯， 然后也看到他的一个采访说，咱们国家现在有大概32万多所小学， 是， 所以他这次的政协提案就是说，希望经典永流传的一些优秀的歌曲能够推广给我们的中小学们，让我们的孩子有自己的歌， 嗯， 而且在唱歌的过程当中还能学诗歌， 对， 对吧？这是非常好的推广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手段。这样的话呢，就是小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啊，我们国家有这么优秀的文化，能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小孩子做起哈、啊。所以田飞老师和王宁老师在策划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听到你们的初心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将音乐跟另外一种元素加在一起的节目。田飞老师，其实您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对于这档节目未来它的发展方向，以及它后来得到的成果，还有它的目标，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在变化和深入的？ 啊，这是肯定的。最开始我们做这样一档节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定位就是一档音乐节目。 嗯， 后来呢，我们走着走着感觉这是大型诗词文化音乐节目、 嗯、 现在我们的定位就是大型 文化节目。 嗯， 我们通过音乐这样的一个载体传递的还是最终是文化元素、 嗯、 文化的一份情怀。 对， 嗯，是这么走。包括这个你刚才说的王立光老师的这个提案， 嗯， 今天正式提交， 嗯， 是一个联名提案。 嗯， 我们也真的也很感动、嗯、就是文艺界的很多人都这个签了自己很庄严的这么一票哈、 嗯、 就是包括赵宝刚老师、 嗯、 郑晓龙，还有这个奚美娟老师、 嗯、 这一批老艺术家们，他们就觉得你们做的这事儿肯定是有意义啊、 嗯、 孩子们学唱着歌、 嗯、 但是又把古诗词给记下来、 嗯、 并且传承下去、 嗯、 并且能够理解他的诗意、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要的，我们要的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嗯、 不是一个简单的流行。但是正像刚才康震老师说的，这个经典的流行的未必经典，经典的一定流行。 嗯， 一定要让它流行。 是的， 对。 嗯， 康震老师现在录了几期了？ 他 这刚录完对吧？ 我 知道王宁跟我说之前刚录完，这全部录完了吗？ 全部录完了， 全部录完了。 对、 嗯，所以我们现在第二集的征集已经开始了。 嗯、 我们第二集，说实话，对第二季， 嗯， 我们这打击面更广。 嗯， 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古诗词 啊，还有 我们要古今中外。 哦、 所有的经典的诗词、 嗯、 啊，我们一定会再做最好的一份传承。 我申请再来一首 必须 那必须的 我也申请要我也要求申请再次做这个鉴赏团的成员、 啊、这也都必须、啊、所以就正像我们的这个鉴赏团成员还有我们的经典传唱人、 嗯、 包括我们现在的招生、 嗯、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音乐制作人都特别积极的在踊跃的来参与，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很感动、 嗯、 也在此也感谢所有的人，真是、 嗯、 那是要感谢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做得很优秀，那比第一季做起来要痛快多了，是吧？就比如你是一品牌、 嗯、 你就不会到千家万户里面去推销， 对，我就不会去敲门了， 我直接我就在这搁着，人就自动来买了。 那是，但是同样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 那倒是。 刚才咱们田导也说了、嗯、说第二季要古今中外呀、 啊、对啊，而且这一季效果这么好，对吧？这第二季怎么做呀？ 来，我们问问那个康震老师吧。 嗯， 您第一季就出了不少主意，田总也都采纳了。 对， 反正甭管高兴不高兴，是吧？ 对对对。 那古今中外了，这压力更大了。 对呀、 啊， 您提什么意见建议啊？ 对，再提点意见呗。 我觉得呀， 啊， 还真有意见您。 真有意见。我觉得就是四个字， 嗯， 不忘初心。 啊、 嗯，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干什么。 嗯， 就是内容虽然增加了， 嗯， 这个内涵虽然扩大了， 嗯， 品质呢更加优质了， 是、 嗯， 但是呢，它的内核， 嗯， 它的精神实质就是我们要做什么。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 嗯， 对， 这一点呢，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一开始他们给我打电话，约我做这事儿的时候，要么说我眼光高呢， 啊， 我第一眼就是只认准它是诗词这俩事儿，我就认定它是个文化的节目。 是， 你看刚才田导说，他也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到最后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文化节目。 嗯、对， 我从打一开始， 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意识到这就是个文化节目，我根本就没听见什么音乐之类的事儿，我就是 您是先知啊，您是， 我就听见是诗词，我就答应了，这他不能否认。 这个确实是我给康震老师打电话，他确实答应的非常爽快，这就说明眼光 独到。 对，我当时只是多余问了一下，就是你这个时间在一个什么时间？那天是不是放假了？因为当时牵扯到这个在学校要上课什么的，只问了这个，别的连半个课本都没带打的，主要是因为眼光远，一眼就看准这是一个文化节目， 就没有看到前面的发展过程。所以田明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第二季怎么做呀？ 哎呦，说实话没想到那么长远啊，只是定位定清楚了啊，真的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典诗词啊，这个绝对要一网打尽。就是这刚才说过啊，这个做这样的一档原创节目，真的是想创新想突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现在直到我们播出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忐忑不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竞争压力非常大。尤其我们这样央视一个平台，就是你传递的东西，你这个节目的品质，你是否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你是否能让电视观众喜欢，你是否能够让喜欢新媒体的所有的人能够喜欢。我们现在做一首歌，我们配备这个几个维度在打造这首歌。比如说我们一首歌曲，我们有一个1+5的一个概念。一首歌我们要配备一个 H5， 我们要配备一个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们像打造电视节目一样在打造，我们每帧就像电视节目每帧每秒在打造。我们这个新媒体的文章，我们从标题该怎么定，内容该怎么书写，我们一点一点就像做电视节目一样在做。然后同时我们还有海报还分几版，明星海报也有，然后同时我们有那种特别有诗意的那种诗词的意境海报，我们也有，我们几个维度在打造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我们这么用心的一个团队，我们不敢说我们做到了经典，做到了极致，但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努力。 对，所以因为我跟王宁同学啊，我们互相关注很久，虽然不怎么说话哈， 默默的点赞。 对， 对，默默点赞。因为我是感觉这是我近几年碰到的一档就是很用心在做全媒体一档节目，就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做全媒体，基本上我是同步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少说我会盯着电视机看了。虽然这档节目的确我们全家盯着电视机看啊，但我手里拿着手机刷，就是漫无目的有时候会刷刷朋友圈，但凡有一个节目播，它这边基本上就有时候就出来了。这个速度之 快。 对， 然后我就马上，因为你那时候很迫切的想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电视节目时长是有限的， 是， 然后这篇文章好解渴，就是他从这个诗词本身先说了，然后这个歌手，然后怎么，就是你整个过程你就你会更感动。就是你从电视屏幕的画面的感动，音乐的感动，到你对于整个故事背后，诗词故事背后的感动，我觉得特别立体。所以我觉得说田明老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觉得能看得出来。 没有在努力中 啊。所以第二季我们也充满期待。 对 啊，蜘蛛侠还拍了好多少季呢，是吧？变形金刚也多少季呢？ 好多版呢，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金特别重要，我就想说一个，我能说一个我的观点吗？咱不说古啊，我觉得金特别重要，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诗歌的人，自己反正不管我写的好坏，我也喜欢写。我认为诗歌是一个人就是冷静，然后宁静，然后不浮躁的标志。就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浮躁，说有人愿意下来读一首诗，因为诗歌是很凝练的，它不像写文章，比如说片段式的啊，现在很多的消息啊文章都已经片段式了。当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引领大家读现代诗歌的时候，是这个社会，我比较激动，就这个年代这个社会还有诗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当我们抬起头来看路，回顾自己，反思自己，然后追求进步，看到梦想的时候，是代表了人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我不知道康震老师您赞不赞同我这个观点，所以现代诗歌是一定要让大家去接触的，不是古代人在写诗，现代人还有诗意，对吗？ 因为你要知道，诗并不是正常的说话方式。 是， 对， 它是对你的话语的高度的凝练， 对， 并且浪漫化。 你平时跟家里人、跟同事之间不可能用诗的语言说话，那人觉得你不对头，是吧？所以你注意，当一个人开始写诗的时候，或者读诗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特别的情境在里边。 嗯， 就在这一刻，你把平时的庸常都放下了，不管你的诗写得好还是不好，在这一刻，你被精炼化了，你被高度的提纯了。对不对？哪怕这个提纯的过程只有五分钟，但在这一刻你自己进入了一个诗化的过程。 对， 然后别人看着你的时候，仿佛在这五分钟里头，你把你周围的环境也诗意化了。 嗯， 那不是说虽然我们的生活有苟且，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诗和远方吗？ 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太忙了，所以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凝练自己的那一刻。 嗯， 也许只有五分钟的浪漫。 嗯， 因此为什么创造诗呢？它用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句式，属于他自己的形容词和副词，属于他自己的并不是日常说话的那种语序来组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一刻是吧，比方说山居秋暝是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吧，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都不是日常生活当中能看到的，而是诗人把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在这一刻都集中在了一个28个字或者20个字当中，在这一刻很集中的给你一个感觉，说啊，原来其实生活是很浪漫的。哪怕在下一秒钟你立刻回到了厨房， 对， 但是并不耽搁在前一分钟你在诗意的浪漫当中。我觉得诗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这样。 对， 就是人生要过得更加有趣，我们要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有趣，这样人生过得你才不会老问说我为什么活着啊。所以轩斌，下一集你准备这个唱个什么？有想法吗？ 唱个君别叹。第一期写了别君叹，第二期写君别叹，第一就是为了因为君而 真的呀。啊，你不是开玩笑是吗？ 是开玩笑。 嘿，真的变成逗你玩了，真是。 是这样，我是觉得， 嗯， 我是觉得写诗这个东西，因为自己我平时也写诗， 嗯， 然后我觉得写诗，尤其这一次我们是以七言绝句的方式，在王维，先人的这个，四句这么有名的诗。诗歌之后，我们又写的用七言绝句的方式去写，因为其实导演组当时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以用文言文的方式去延续，也可以用古文的方式延续，也可以用七言绝句、五言绝句的方式去延续，所以我就用了七言绝句。七言绝句是一个浓缩，像刚才老师刚才说的，浓缩的极致的这样的一种精华所在的一种方式表达。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觉得刚才。哎呀，我不能说是，我觉得对于康盛老师刚才的一个想法说法，我有，我也有一个心中的一种总结和一种理解，就是觉得其实写东西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是对自己的一个选择，我通过写东西或者写文字、写诗歌的东西，对自己一种总结之后，我知道我更清晰我自己。当我清晰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选择自己。人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选，你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得到自己所愿意去做的事情，而得到那种快乐。这种平静感和这种平静感是在这个繁杂的世界当中最珍贵的东西。 对， 而诗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的呈现，还有是总结的这种方式方法论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极致的一种体验。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让大家每个人去写诗啊，这每个人他爱好不同，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让我们用一种最流行的音乐带领大家走进到诗的意境当中。可能这整首歌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这一刻你静下来了，你用这样一种方式跟古人在交流，跟写诗的人在交流，然后你找到了乐趣就可以了。 是， 就像我们去看舞蹈、去听音乐会一样，并不是让大家非得去会一个乐器。你享受到了我们台上这些音乐人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心灵的冲击，你觉得好听就可以了。王宁， 哎， 那个这些歌里边，你再推荐一首吧，好不好？ 这些歌其实我刚才唱的是台。 对。 嗯， 再来一首。 我能记住词儿的确实也不多。 但是那个可能咱们自然过渡到下一个话题了，就是节目即将要推出一首主题曲。 对， 而这个主题曲呢还是康震老师亲自下笔作词来。 哇， 我们也 不好意思啊。 没有，插播一下啊，就是当时这个张杰在彩排的时候，张杰演唱，张杰在彩排的时候，康震老师已经离开了现场，我们就给他打一个电话说你要不要来听一下。因为他有他很多自己的想法，因为那个词他也改了很多遍，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执拗的人。 你们四个人可以开会了，可以打架了。 所以当时呢，康震老师就又返回到现场来，就听张杰演唱，然后一遍遍跟张杰沟通他想达到的一个意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最后一遍的时候，张杰演唱最后一遍的时候，康震老师泪流雨下。 哦，就是 谈谈感受。 对， 确实很感动，因为我没有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是个大学老师，而且是一个教古典文学的，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写一个歌词，然后由一个歌手由一个作曲家把它谱写出来，然后由一个人把它唱出来，我没有这种体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当时写的时候呢，那个田导跟我说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兴奋，这个歌词其实呢是我最早开始的时候呢，有一年我是记得是放假的时候，放寒假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边，然后就是看书的时候，就是突然灵感乍现，就写了那么四句，是吧？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这个，然后听到太白唱醉的明月，然后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王维的空山就在我心里，就是这四句是我原来就有过这样的。他跟我一说之后，我立刻想到，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谢谢。然后我当时就一下想到这四句，我觉得他终于有地方可以用了，是吧？然后我后边又续了一些，但是我都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这当时我就想，这是田导对我很信任，他给我的一个任务，我把它完成了。但是后来我在现场一听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听他完整的唱，然后我中间还续了两首诗，就是他这个是要求既有自己的歌词，也要有古人的诗， 对， 就是空山新雨后王维的，还有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哇，他那个一唱之后，我立刻就感觉到，就是好像，就像有时候我感觉这个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你的孩子呀，是，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的 奇妙， 非常奇妙，然后也非常的令人难以控制自己，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张杰他的声音的演绎的那种演绎的艺术性非常高，这他非常擅长演绎这个，尤其他两部旋律是不一样，当他开始唱那两首诗的时候，唰的一声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空灵的境界，然后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就觉得自己就好像是 好有成就， 不是，是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就是原来这个我也可以做到，然后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用自己的手，为我自己打开了一个门一样那种感觉，所以我非常感谢天导，也非常感谢这个今天影剧团这个剧组，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了我很多信任，他们是一群非常擅长表扬人的人， 那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会表扬别人的人是有强大的自信的， 是， 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剧组，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群体，他们不懈的前赴后继的来表扬你他们每次当你做完了以后，他们就说你讲的太好了，你讲的非常好， 对，完美，经常 非常完美， 那是又要给您派新的活了吧？ 哦，这个词儿写完之后，他们 不会压榨你吧？ 也会说就是很好，非常好，然后总是说是 哎呀， 这个地方 哎，这样王宁，你提起这个是说你能会唱吗？ 我也是想说这事儿， 会啊， 啊，太棒了， 太棒了， 真会唱， 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把词儿就放在这儿。 哇 塞， 真好真好。 但是这歌呢比较长，我觉得我就唱其中一段， 可以， 因为有伴奏，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想象一下这个声音来自张杰，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太棒了啊。 吟一首诗，看千年经典惹人怜，歌一阙词，让春池留香满心田。吟一首诗，看千年经典惹人怜，歌一阙词，让荡气回肠永流传。 哇 哇， 康老师词儿写的怎么样？ 太棒 了，真好。 你听他唱过吗？婷婷老师 没有，第一次听。 是我们都是第一次， 啊、说实话，真的很棒。他一直唱得很好。再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再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我知道你这会儿心肯定跳得很厉害。 宣斌给出了一个非常 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灵魂，所以我们也让康震老师来写我们这首主题歌，因为他的理解也是特别到位的，是吧？包括康震老师还写了那么多书，是吧？你也不做一下广告，给自己的书做一下广告？ 哎，可以可以，康震老师， 可以、 说说吧。 这个非常巧，当时就是中间有一次是我们录的中间的时候，有一次做一个节目推介嘛，然后当时正好这个书出来，就是在中华书局，我出了一套十本，我的书就是叫《康震讲丛书》，就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这四个是唐朝的，然后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三苏，是吧？这个李清照，这是宋代的，然后还有一本是第十本是经典诗词，就这十本书呢是中华书局这次是同时一下推出来，然后当时正好田导他们在做这个节目推介的时候，当时也来了很多嘉宾记者呀，是吧？等等。然后天导当时我就很感谢他，他说康老师，你把你那书拿来，咱们到时候给相关的领导啊什么的 买礼物送。 然后当时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就是旁边在主席台上，不是主席台，就是那个台子上，舞台上就摆了一个大桌子，上面把这书都列在那儿了。最巧的是，小撒当时就说到的时候，我当时在背后就藏了一本书，是康震讲李白。小撒的夫人不是叫李白嘛？ 对对对， 我当时就写了一个李白、撒贝宁伉俪这个雅正，对吧？所以写着我觉得特别神奇。我说这就写我讲的都是李白，然后又交给李白去雅正，这可真是就是古今贯通啊！ 太有缘了。 当时我给他送这本书的时候，撒贝宁不知道啊，他拿到以后他特别高兴，因为讲的是康震讲李白。 对。 他媳妇儿又叫李白，所以就是这个，当时 很有趣啊！ 把这个书就给大家都现场，每人给了这一本书之后，大家看了会特别高兴。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组特别暖心。 对， 最后一点时间也留给宣斌吧。宣斌好像最近也有新的动作，是不是？ 我最近在准备新专辑。仅此而已。 怎么样？怎么样？也说一说吧。借 宣斌是属于那种特内秀的哈。 宣斌是唱功 特豪迈。其实今天因为大家太多了，所以我就自己就自然 就收了。 对， 这仨人都是台面上人， 对 吧？ 我是台柱子。 台柱子新专辑什么时候跟我们见面啊？ 对，来， 我是希望本来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然后跟大家见面新的专辑，但是因为这个节目的效果太好了，然后我也接到了就是很多的这种代表这种。无论是代表国家还是代表省市的这种演出，然后无论是对外的这种交流，然后还是落地在西安的一些的交流，音乐的这种交流和表演，所以可能因此而耽不是耽误啊，可能因此而延续了这个专辑的这个制作的时间，所以我在这里申请要写第二季的主题曲。 哇，这个约的确实够早的，毫无准备。我们 田导可以考虑一下， 哎， 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档节目应该说就是托起了很多人，就是真正懂音乐、爱音乐、执着于音乐的人，我觉得宣斌算一个啊。就是有一些明星过来啊，可能拖着节目。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难得的是，可以通过一档节目让更多爱音乐的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是 包括让。埋葬了那么多年的冷落了那么多年的诗歌再放光彩，我觉得这也是古今相通的呀，对吧？有那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他因为没有那么商业的这个包装，大家都不清楚，像宣斌哈，慢慢的他就成为流行歌手了，但是他唱的却是我们中华最传统的文化。 我曾经就是流行歌手。 是啊， 当年的那一首《我不在北京》， 你不在北京， 你不在北京。 对，还有《可惜不是你》，这些歌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歌。 对， 我觉得要不然现场现在让他唱个《可惜不是你》。 哎呀，我不唱，我不唱，我好不容易脱了那个帽子，写了13年，今天 咱现场唱个《别君叹》。 那我就清唱两句。 好， 现场的绝对， 现场最好 ，live 版本的。 渭城朝雨浥轻尘，可舍青青柳 色兮，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哇，太棒了， 太棒了，太好了。我告诉大家，这是现场版本啊、哦嗯、现场版本。今天特别荣幸请来四位老师，我觉得刚才唱这首歌特别好。今天我们送走四位朋友啊，马上第一季要结束了。当然刚刚薛明提到了一句，就是说第二季就要来了， 对， 对不对、嗯、我们回忆着第一季，虽然这第一季还没播完啊，但是田薇老师已经提到说马上第二季就来了，我们期待经典永远的流传下去。我们再次感谢四位老师，谢谢 谢谢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希望大家关注央视一套的综艺节目经典， 每周六晚八点， 好，每周六晚八点经典永流传。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稍后为您带来的是